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来自于王菲的《天空》，她有着一副华语流行乐坛罕见的美嗓，她的声音通透明亮，铿锵有力的高音，自然柔美的低音，每每她的天籁之音出现，就仿佛会洗净人们的耳朵，涤荡人们的灵魂，你就会只听不再想。她的声音灵动中闪烁着妖冶，颓废中彰显着华丽，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我想那就是一种超越天籁的空灵，就像是上帝吻过他的嗓子时留下的印记一样。

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会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真恨，看见了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只想要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印。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真恨，看见了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只想要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 人生在世，最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不欲软弱，更不要玻璃心。真心的朋友有一两个也就很好了，不如把努力合群的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读书工作，当有一天足够强大，圈子不请自来。尊重其实是发自内心的平等对话。 熊熊火

最主要的表现是内部卷簧器老化，安全带会过松或不能及时拉紧，这时候的安全带已经开始停工了。在紧急时刻，如果安全带过松，容易导致驾驶员从安全带下滑出，造成严重的损伤，或者人已碰到了气囊，但由于安全带张紧余量过大而未能及时绷紧，未能像希望的那样吃掉一部分冲力，而是将人的全部负担都交给了气囊，也有可能导致乘员的严重受伤。每位车主都可以自己检查安全带是否老化、失去紧张感等。一般安全带装置都有安全带拉力限制器功能，另外平时要经常检查搭扣上松开按钮的位置，确认这个按钮必须能够方便的触及以及轻松的打开，以便发生万一时能够解开安全带。千万不能自行改动或附加安全带。除此之外，后排双插锁一般具有防插错功能，防插错插锁只能与其中一种锁舌相匹配。安全带太脏时，可以用中性肥皂和微温的水用布或海绵蘸湿后进行擦洗。在安全带未干之前不要使用，检查锁扣有没有异物进入，如果有灰尘进入肩部安全带的角接处，会使安全带反应缓慢，及时用清洁的干布擦干净。如果安全带老化或者损坏，必须去 4S 店更换。安全带不能随便拆卸，如果有问题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维修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天不老，夜火烧不尽，呀哈风雨。

听经典， 听经典。 一切都好平静，好平静。

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昔日剑明香河因变种联合香气富裕而得名，燕王朱棣即为后来的明成祖，曾有意在此建都为帝。如今香河县在明成祖四御建都的地方修建了天下第一城，从而闻名京津冀。今天的969旅行者也有请到了第一城的苏颖。 其实第一城呢，离北京呢只有52公里的一个距离。那我们是从98年开始那个营业的，那么直到现在呢，为什么很多所有的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呢？因为我们前期呢主要是做会议会展，那我们从2014年开始呢，我们开始转型为整个一个度假旅游的产品。那我们集中了一个是我们保留的会议会展节目，包括美食、购物、影视拍摄、养老等多种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旅游景点。 这是一座外访明清时期都城北京之风貌，内集集了华夏古今文化之精华的仿古建筑，是按照明清时期北京城区的形状和规模，在缩短了城墙长度的基础上，按原貌和1:1的比例修建的。 我们第一城的整个的建筑格局呢，其实是仿照明清的时候的老北京城原风貌来建的。那包括城门楼子，那大家有可以有时间真的去参观一下，我们全部是按照一比一进行恢复的。那城墙段呢，是按城墙比例的1/7进行恢复的。那缩地和不缩井， 城墙广场广阔浩大，护城河金水桥镶嵌其间，每天清晨9点在这里举行仿古开城的仪式，届时钟鼓齐鸣，充满了古风神韵。走过金水桥就是高大的永定门，穿过永定门就进入内城，城内的精彩你也不可错过。 那整个的园林呢，进去以后我们是有一个皇家园林的文化在里面。那我们整个景区呢，其实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中轴线，有一个东西一楼的广场，这里面呢主要集中体现的是我们一些演艺类包括文创类的一些素材里面的元素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整个东区呢，是仿照圆明园景区建的几组景观，包括我们之前所熟悉的正大光明殿呀、九州清宴，很多的影视剧呢也是在这里面拍摄的。而我们的西区呢，主要是仿照整个这个王府的一个建筑风格，那其中还有一个我们原有的佛教文化的大安寺。 天下第一城突出文化概念，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有机结合，宫廷表演、民间花卉、现代歌舞，各种风格的文艺演出在相应的主题园区显得自然而贴切。园内集结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的旅游元素，总体来说尽现华夏古今文化之精华，神州民族建筑之异彩。天下第一城是传统美学与现代建筑技术的完美结合，构成了一幅千姿百态的画卷。 那说到第一城呢，好玩的项目呢是比较多的。那我们这一块呢，首先我们的酒店的容纳量呢就有1400套，这1400套里面呢有我们的星级酒店，然后是还有我们的城园酒店，包括我们的四合院，那它就满足了不同客户的一个需求。那说到好吃呢，那我们第一城呢坐落在香河，那大家都知道香河最有名的是什么呀，是香河肉饼。在第一城里面呢可以品尝到这个薄皮大象外焦里嫩的这个香河肉饼。那我们还有很多的配套的项目，像游泳馆呀、健身房啊、瑜伽室，这些都有。那我们在2018年呢，还为我们的休闲产品重新打造了我们的一个温泉，包括室外的这些拓展项目，让我们是一应俱全的。 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如果你有合适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969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征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